唱起你的冬古巴呀，跳起舞来唱起民歌，喝酒人民大团结，歌唱的英雄毛泽东，歌唱人民大团结，歌唱的英雄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祖海演唱的《天竺少女》，黑鸭子带出的《向天再借五百年》，李琼带出的《山路十八弯》。

角天涯，就像守卫在您的目光下。我寄给您的信，您收到了吗？我唱给你的歌儿听到了吗？正当优秀兵，我牢记您的话，军民心连心，处处都是家。